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呢个陈包养呢个小三片啊，终于唔系二奶片啦。即系嗱，但系我想讲之前咧，我唔系拉布啊，我要讲下啲节目宣传先。首先咧，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出呢个神山虎广告杂志。咁当然啦，啲唔饮神山虎嘅，咁其实可以唔听嘅，因为完全冇战舰嘅，冇即系唔系嗰啲，唔系讲啊点样包养啊，亦都冇啲色情嘅嘢嘅，应该即系冇啲个人嘢嘅。OK， 就纯纯粹系一个广告杂志。你 唔系喎，咁你神山虎都好过瘾噶嘛，哥。 咁啊系，好过瘾嘅。咁同你做到我谂过瘾嘅。咁啊，当然啦，我系希望网友如果系有饮用神山虎嘅咧，你哋一定要听，一定要听。如果譬如你哋谂住介绍俾网友嘅，介绍俾朋友嘅话，你又可以将呢一集 即系俾佢 forward 俾佢听 ，forward 俾佢听。咁我呢一集咧，我会摆埋喺特备节目嗰、那个栏里边嘅，因为其实而家我嘅节目咧。兩年嘅節目咧，我就會取消咗佢噶嘛，即係兩年之後嘅節目。咁特別節目咧，我就唔會取消嘅。 一路都有嘅。 一路有嘅，咁我就擺呢一集喺。 咁咪 download 咗落嚟咪得咯？ 唔係咁樣有時我會 delete 噶嘛，咁樣係咪先？咁啊跟住做出埋嗰一個神山虎廣嘅雜誌咧，咁我自己跟住個節目嘅方向啦。嗱，開頭我啱啱同你做節目嗰陣話，我好難捱到九月嘅。 喂，而家唔覺，我同你真係做咗大半年啦。 喂， 三月 好難捱到九月， 足半年。 而家咪九月咯， 係 咯。坦白講，喂，我覺得奇蹟嚟噶，啊，恩仔。 但個問題係，最慘我哋睇唔到個前路啊。 唔係，坦白講，我覺得差唔多噶啦，我覺得差唔多。一十一國慶，我覺得應該會識做啲啊，係咪啊？個特區政府啊嘛。咁當然啦， 我就覺得。好彩嘅話，可以翻去過聖誕咯。 係咯，嗱，啱啱講，如果過到關，咁當然個節目咧，我跟住落嚟個節目方向咧，就可能會唔同啦，就即刻唔同啦，唔同曬啦。仲過唔到關咧，咁跟住咧，我就會啲節目我會點樣咧？咁我會講一集騙案啊， 騙案， 騙案，即係你哋喺 QQ 啊，唔係喺微信啊，嗱嗱，你成日問嗰啲啦， 係 啊，嗱，我係咪高手先？我答到，同埋你哋喺嗰啲WeChat 啊，喺嗰啲Facebook 啊，同埋一啲騙子嘅啲假騙子，可能真係女嚟噶， 佢呃你，真係女嚟啊！ 呃你個方法，有啲係呃，有啲唔算係呃嘅。OK， 我會分批去講啦。即係我上唔到佢嘅話，咁我有啲應承個網友咧，講翻一集。呢個靈異事件嘅 靈異事件，應承個網友， 應承個網友好耐啦。本來我就諗住七月十四傾嘅先講嘅，但係七月十四過撚咗啦。因為依日節目出街應該過撚咗啦。咁咧，但我就啱你知啊，有時錄音嘅嘢，我記唔到噶嘛。咁應承咗網友講咧，咁啊，其實講咗幾年嘅啦，應承咗網友幾年嘅啦。咁啊，就講一講呢啲靈異事件。 你有呢啲料咩？你 我嘅親身經驗咯、 啊，哦，即係之前網友問過你，你係 我話會講嘅。 OK， 明白。 啊，其實我以前講過啦，就喺阿潘少聰嘅節目講過下噶啦。 咦，你做過潘少聰節目嘅原來？ 嚇，轉過去，即係佢訪問過我㗎。 明白。 我都係講下大陸見嘅古靈精怪嘅嘢啦。 明白。 咁有一次咧就新嘅，我冇講過嘅。 我冇講過。 啊，我係點解以後唔揼骨？ 我聽你講過，你講過。 你我同你講。 唔係，你冇嗰個原因，我知道有依樣，你好似講過下。 啊，因為依係有某一個事件，我係以後都冇去得，冇得，冇得 你講我少少啦，我記得少少印象。 啊 ，OK。咁啊，咁啊，呢啲就係我又想聽就聽啦。咁當然啦，全部都係因為上唔到去先啫，我先講嘅啫。 即係 如果上到去，我提先講嘅節目預告咧，係完全唔會出現嘅。啊、可能我希望永世都不會出現。咁 OK， 咁啊講下小三片啦。咁你係最想問我係一個咩問題話？ 唔係，我就成日都唔明白，香港人咪叫二奶咯，大陸去翻到大陸仔咪叫小三咯，小三啫。但係點解要叫二奶小三先？ 二奶又明啦，即系第二个老婆啊， 嗯， 即系大老婆咁啊二咯。小三咧个小三字咧就系佢唔系第三个，佢系第三者，因为你同你老婆系第两两、个人啊嘛。 嗯， 小三嘅意思即系第三者啦。咁我咪咁样咯，即系香港人 呢个就是你个睇法 系咯。 但你唔好忘记、啊，大陆 即系点解 以前咪有小三啊，都系二奶噶噃。 二奶又跟香港人唔系。 唔系你话 香港人嗌啊嘛， 咁啊广东人而家系咁嗌咯， 系啊系啊， 但广东人而家都唔嗌二奶噶，都系嗌小三噶。 小三就可能啲北方传咗，即系互相啲文化影响咯。即系你话真系个分别系边咧，我就真系要问下你。即系我觉得系纯粹系讲法嘅啫。 O、okay. K， 嗯系啦， 我唔敢话你唔啱， 嗯， 但我有一个更加合理嘅解释。 嗯， 二奶个关系就系等同之嗱，你记住啊，呢、這个呢啲层包养咧。有三種關係，又唔好計跨得結婚嗰啲，妾侍、二奶、小三。妾侍同二奶已經唔同啦。 係，我明依個我都理解。 呢、這個好簡單啦，因為個妾侍其實大婆大好知啊嘛，係啦， 即係老 係啦，佢嘅身份都係其實某程度都係一樣嘅啫。 嗯。 咁大二奶同小三嘅分別，即係其實妾侍同小三嘅分別啫。 嗯。 小三唔係使會用你太多錢。某程度小三有少部分感情，双方都有。 即系二奶就冇感情， 二奶未必有感情。 即系我哋讲紧嗰啲阿姑啊、阿陈慧琳嗰啲，同佢条佬都冇感情。 未必有，可能开头可能而家有， 即系开头可能 开头一定冇。 系咁啊，真系愚民。 但系小三咧，就佢会建立一个感情关系嘅上边嘅。即系其实，即系点样讲咧？即系我会界定个小三咧。是会拍拖 feel 啲啊， 唔系，反而我觉得会唔会调翻转啊？就系根本就小三就系全部金钱多啲，物质多啲，二奶可能反而即系学你话斋，二奶可能冇感情，但系搞家会有感情。 我就讲一啲 小三咧，就系搞到几时都冇感情，可唔可以又你又唔系咁嘅？ 唔系咁睇，唔系咁。 咁我真系听下你点讲先。 咁我又系当然啦，我都系只可以， 即系讲你亲身经历。 我啲朋友啦，都系 啊。OK， 好。 首先有人讲，我曾经喺节目度都讲过一个二奶嘅故事嘅，即系有一个，即系有一次咧，我去珠海，我同你讲咩？ 嗯，我讲过 啊，讲过啦， 都唔系好耐之前嘅， 唔系好耐之前啊，我喺节目都讲过啦， 初几嗰次啫嘛， 系咯，我喺节目都讲过啦，咁嗰条女就你话佢系二奶定系小三咧？嗱，如果二奶嘅话，喂，佢个老公，佢条佬系同佢系同佢斩缆嘅，点解斩缆咧？嗱，其实好捻简单， 冇钱咯， 冇钱咯， 玩厌， 因为当时。当时大陆个经济而家都系啦、一直持续啦，非常之唔好。咁佢要斩缆，佢系俾开三万至五万系咪？我记得嗰阵讲嘅价钱系 五至八万， 五至八五万至八万。啊，以前搵到咪五万至八万咯，搵唔到就斩缆啦。咁、当然嗰条女同我讲。就话嗰条仔想结婚， 同嗰条仔冇老婆咩？ 可能离婚咗，离咗婚或者结， okay. 可能咩啦？即系我只系睇条女讲嘅啫， 吓、okay. 啊。你知嗰条女可以讲大把我噶嘛？但佢一样嘢咧，就佢肯定承认佢自己系俾人包养噶嘛。 嗯。 啊，咁其实某程度未必系啊，因为佢可能够噏嘅啫嘛。咁其实可能系嗰条佬冇钱。 嗯。 咁冇钱嘅话。咁我可能我自己有幾件，可能我自己可能包咗有幾件小衫嘅，啊唔係二奶喺小衫，咁我咪 cut 你先咯。嗱、你要記住，佢哋永遠都有一種感情喺度嘅。其實小衫，例如其實最多幾次係點咧？其實嗱，呢、這個出埋我朋友啦。其實我呢個朋友其實係一個 case 嚟嘅。大部分嘅人點樣講咧？大部分人即係包小三都係咁樣嘅。小三係乜嘢呢？其實好多係同事。 嗯。 上司同下屬。你覺唔覺得係呢？ 我又唔知喎。咁、我而家有啲明。即係二啦就可能係介紹，即係你嗰時話咩 中 公司嘅揀介紹擺到明明擺明嘛。 或者喺夜總會識嘅女、包起佢。 我小三我明啦，咁我而家明。即系小三嘅意思咧，就系感情上嘅第三者。 系啦，感情上嘅第三者。 二奶咧就同你冇感情。 冇感情嘅，你可能喺夜总会识， 明 白，包咗佢，包钱包养。 哦，咁得，我如果你咁理解，我又明啲。咁我第一讲 咁当然你嗰个讲法，我都唔会话唔买嘅。但系好似我呢个讲法就， 唔系如果你咁理解我就明咯，你咁样解释我就明咯。 系啦，我用我呢个讲法都有我， 即系我又想讲下啦。有阵时咧，你识一个女仔咧，即系男人嚟计，识嘅长咁好紧要。 嗯， 同埋点解有时成日话香港人沟唔到香港女？其实因为你工作的环境，即是生活的圈子问题咯。即如果好人好者，譬如我点讲啊？即系我份工好多女性嘅，即系好似做酒楼，上次即系之前讲嗰、那个，咁我咪识到女咯。如果我做份工一百个都一百个男人， 你都识 啲知下都系女嘛，都系个工作环境有女嘛。Okay. 你明唔明我意思？咁有啲人个工作环境系你做十年都系全部仔啊嘛，工作环境。 嗱，你建立咗系一个。如果你建立咗係一個賓係咪賓主咯，上司同下屬嘅關係，你唔可以嗌佢係二奶嘅喎。 唔係佢咁巧，唔係咁巧嗰個高級過佢啫。如果有大家係平輩嘅就係㗎啦，即係你明我意思？ 平輩都係小三嘅，都唔係二奶啊。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如果你 即係話小三咧，小三咧，你係有一個固定嘅環境認識，好似頭先講一個固定嘅環境認識，而嗰個環識嗰個環境唔係一個買賣嘅環境。 系啦，啱啊，啱 嗱，记住夜总会系一个买卖嘅环境， 系啱啊，系啊，啱啊， 明唔明啊？ 明。 首先我 咁，我而家明晒。 我点解话沉船？ 咁我明。 沉船就因为你去喺一个唔适合嘅地方，识一个唔适合嘅女人嚟，我哋结婚啊嘛，为之沉啊嘛，沉船啊嘛。 明。咁我而家明晒你嘅意，我明晒你个理论啦。 系啦，小三就系一个唔同嘅环境，佢唔系一个非自然環境， 唔係我知道，即係佢 可能真係朋友介紹。 喂，咁我又講下， 等我先，可能真係朋友介紹，亦都可能係上司下屬。總之係有一個環境會令到你慢慢 friend， 由 friend 變有少少感情，跟住同你行埋，但係你有老婆。 唉，嗱，即係你記唔記得我早一輪？ 嗯， 嗱，即係有出賣我個朋友，我喺 group 嗰度都冇出賣。 你定你朋友？ 我朋友 okay, okay. 我咪讲过话搞大嗰套、 oh, okay. 三皮嘢嗰單嘢啊， 嗯， 其实嗰个就係我个朋友係真係佢有老婆， 嗯， 佢真係个工作环境识到嗰、那个，即係之前我喺 Google 度冇话佢，冇话我朋友有老婆 ,ok, 而家就係啦，咁如果嗰个就係小三㗎喎， 小三啦， 嗱咁就仲惨啊，咁就惨啊，因为我朋友点惨呢，小三搞鸠佢 啊，唔出奇啊， 争啲离婚， 喂嗱，因为小三你个识嘅认识嘅环境唔系一个买卖啊嘛。嗱，你唔係個個陳慧琳啊！ 你聽我講埋， 你明唔明白？ 係啦，嗱，咁我就 陳慧琳都用好多手段，會令到呢條仔同嗰條女離婚啦。依家其實某程度佢都係佢阿陳慧琳都同嗰、那個嗰條佬， 嗯， 啊，我襟兄弟， 嗯， 係啊， 唉、哎，成日話自己認叻啊， 所以啊， 啊， 屌你老， 我搞唔到陳慧琳啊嘛， 襟兄弟啊嗰啲 ，OK， 係咪先？咁某程度都有感情喺度噶嘛， 嗯。 所以陳慧琳咧以前就係二奶，而家就小三。當然咧，而家入埋正室就直頭老婆添啦， 老婆噶啦， 係啦，老婆啦。咁啊，所以佢個只係踏入，我淨係講佢二奶嗰個時間，就冇講佢小三時間啫。 嗱，我又想講少少 ，OK， 我嗰單先，即係之前我忍咗好耐，終於而家話點都係出諗埋朋友啦。咁我就問到個朋友， 嗯， 即係個同事嚟嘅， 嗯， 工作環境識嘅就啱傾，跟住搭上咗。咁咧就搞大咗嗰個圖，咁啊直情，跟住後屘個女啊搞鳩佢啊，即係發信息俾老婆，即係搶佢電話咁樣樣。嗱，即係依細節快事講咁長，咁我就問我個 friend， 即係大家都想知，咁佢點樣溝到佢啊？你使唔使使好多錢啊？佢話唔使， 唔使。 係啊，你啊真係識求你嘛，牛哥。 唔使， 係唔使。 唔好成日慳袋， 唔係啊，太興奮啦依單嘢，即係搞啲網嘢。喂，我話你唔俾錢，我點會跟你？佢中意我咯， 係咯，中意你， 冧咯。唔係，我直情問佢你點樣溝到佢？佢就話揾一次翻深圳，即係揾個直佢香港人啦，兩個香港公司翻深圳，呃住老婆去翻，因為我朋友成日呃老婆都呃到嘅，因為以前老婆好撚信佢嘅，去邊都得嘅。 嗯， 翻深圳唱 K， 嗯， 唱 K 嗰時就咁攬埋佢。 嗯， 咁 我就正， 唔係冇飲酒啊，直情話，跟住對方冇拒絕就已經得啦，已經話跟佢去。可能我朋友話揼骨都冇意咁化， 嗯， 直情嗰個女仔提出話，個女仔有男朋友嘅嚇，嗰、那個女仔本身有個男朋友嘅， 就直情話 好小三啊，啲好小三嘅。 咁啊，港女啊，港香港女仔。 呢個好小三嘅例子嚟嘅，其實。 咁就跟住直情我朋友話諗住去揼骨，即係諗住揼骨先搞嘛。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即係冇 都想搞。 想、啊、即是因为我哋识啲骨场可以搞，即是我可以同啲网友讲咧，有啲骨场系有间房可以俾你搞嘅，系得嘅，即系有机会同啲网友，唔知有冇讲过？ 讲过啦， 系、啊、咯。 其实好多好啲大嘅骨场都系嘅。 系啦，即系间房系，咁我 friend 咁样，佢直情嗰个女仔提出话唔使啦，咁啊直接开放两个搞。咁我话喂，咁你有老婆你唔使，佢唔会问你唔会性嘅咩？唔会嘅，佢话直情唔会嘅、嗯，因为佢冧你啊。 系冧你啊嘛， 就同你一齐就系中意你啫。 我又讲一个 我朋友嘅 case 啊。呢条女嗱阿碌都识嘅，我曾经想追嘅，哇嗰条女就系又很傻，但帮唔到我讲啦，佢又系佢又唔会， 金鱼， 咩金鱼金鱼， 阿碌都识， 阿碌都识， 唔系你边度识嗰条女先？ 佢系我啲我契妹嘅朋友 ，OK 得 ，OK， 咁我咪识咗佢，咪同阿碌同阿碌太太一齐出去食饭， 即系食个饭 ，OK 啊。咁我叫我叫咩名好啦？唔好，真系唔开名啦，呢、這个真系唔开名啦。 叫阿靓啦，阿靓啦， 佢就系一个离婚妇人。OK， 咁但系同佢睇佢个男老公咧就好短日子嘅啫，喺、香港仔嚟嘅，佢大陆妹啦，香港仔。咁啊，广东人嚟嘅嗰条女，因为其实好奇怪啊，因为我契妹广东人嚟噶嘛，佢介绍啲女咧，其实有三分一系广东人嘅。 是喎、哦，阿燕姿廣東人喎、 哦。係啊，佢阿燕姿係啦，係咯，霞姐、阿霞姐係啦。所以我識我身邊嘅女，你話湖南四川其實唔係多，我反而屌好多香廣東人。 咁但係廣東妹相對好保守喎、啊，同全部中國大陸比，即係相對啊， 有冇都係香港啦。改革就易啫，唔係改革就難啫，開放就易啦。 唔係我講相對， 我再講一次啦，呢、這個真係我真係精勁。如果你要让一部人富起来，你都要认一部人的条富罪啊！ 唔系，我讲相对，即系你明唔明意思？即系你话阿陈慧琳会冧你中意你，咁嗰啲广东妹唔会冧你，唔会中意你啊嘛？ 未必嘅， 即系咁讲， 未必嘅， 即系相对多情啊嘛。 啊，未必嘅。咁样咁啊，佢好快离婚啦。咁样其实系点样？因为打老婆， 即系广东妹嚟嘅， 广东妹嚟嘅。 咁你同佢溝通講白話定係？ 佢講白話啦，廣東話， 純正廣東話。 咁當然啦，咁佢離婚。 佢又唔係喎，好多廣東妹而家唔識講廣東話。 係得，呢啲唔好。 潮州妹嗰啲 啊。呢啲 遲啲先， 呢啲遲啲有機會先講。咁啊，咁啊，咁啊離咗婚啦。咁啊，同我哋咁啊，出嚟食飯啦。 喂，咁阿碌見過唔係好多年前嘅啫。 好多年㗎啦，好多年。我識阿碌都好多年啦，阿碌十年啦。 系咯，即系十年内嘅事啦， 咁啊，当然啦，即系又系养唔起啦，养唔起啦。其实我系即系穷啊嘛，一样都系穷噶嘛。而且嗰阵啱啱破产期间嚟噶，我更加穷啦。 即系识佢嗰阵时， 咁 点解现即系当朋友介绍俾你识啊？ 系啊，即系 你契妹当朋友。 佢都其实系谂住将我哋两个拉埋嘅。啲契妹又 係即係佢有心嘅， 好撚中意嘅大陸妹，屌你啦咩？你唔撚明？即係嗱，題外話，我以前啊，唔好話而家就可能租老頭嘅，周老頭嘅。以前後生少少嗰時候，去親朋友嗰啲大陸嘅飲宴啊， 一實有女仔介紹嘅， 嗰啲 uncle auntie 啊，都話有女仔介紹我識啊，係次次都有。 OK， 得， 但係因為大佬。真系 uncle auntie 啊，大佬，我唔够胆沟嘅，话俾你听，咁啊多多女都有得食啊， 俾你认下叻 咯，而家真系噶，坚噶， 喂啲网友未经，啲后生网友未经，不过我哋啲网友都唔会好后生， 唔会后生，其实佢哋都有共鸣嘅，咁咁啊，咁呢条女咁最后又当然就系冇钱啦，因为同老公离婚啊嘛，啊咁啊佢哋自己走咗去药妆， 你话佢靓 啊，靓啊，神奇女侠啊。 即系阿碌见过 神奇女侠啊 ！OK， 我问下阿碌， 神奇女侠， 即系唔好俾你 咩咩朵朵朵儿啊？ 唔记得咗， 即系美国嗰个吓做神奇啦，嗰个主角啊。 哦 ，OK， 即 有少少似佢。 咁大山婆嚟噶？ 咁啊唔系，佢样似佢啫。 OK， 样似佢啫。OK， 当然佢身材冇神奇啦，咁好啦。佢样似小智，靓女嚟噶大佬，人哋系个神奇女侠系咩嘢？唔知咩咩乜乜乜乜国际小姐嚟噶？ 咁啊唔知，即系真系靓女， 真系靓女啦咁样。 唔係咁，我問阿碌先。 起碼阿碌啦，咁樣咁啊，阿碌知噶啦，我哋即係同佢食個飯，咁啊，佢有食龍蝦嘅，我同佢。 即係你最記得 啊，食龍蝦嘅。 咁啊，开头佢哋谂住将我拉埋嘅，我穷，咁啊，真系养唔起嘅，跟住冇啦。咁但系点解要想将我同佢拉埋咧？ 即系你帮下佢包养啊？ 系啦，就帮我包养，因为佢同佢老公离婚啊嘛。 即系冇咩 冇生计，但系我就冇，我自己又冇生计。咁啊，佢啊唯有自己去搵嘢做啦。咁就喺上水。 哦，即系佢系香港人嚟噶啦，嗰阵时。在上水 算是香港人咯。 OK， 即你 咁未夠七年嘅， 唔系我知咁已經同我老公都應該結咗婚一段時間噶 啦。時間啦， 即系乜四年都唔係短時間。 系啦，總之都 係四年噶啦。 夠 喺度單程證啦，即係香港人嚟噶。 其實唔需要噶，你知唔知咧？其實你一結咗婚嚟香港即刻離婚得噶啦。 唔係啊，咁但係你結咗婚到批嚟香港個單程證咧，大概要三四年啊嘛。如果廣東或者 唔緊要啊， 北方就兩三 年。唔緊要啊，總之你一結咗婚， 我明啊， 一離婚即刻離婚。 唔系 申请期间咧，就你离咗婚先得噶啦。 唔得，一定唔得，一定 咁上下啦， 一定唔得， 好似咁上下啦。 要离嗰日一定要结咗婚，即系可能都要。 咁嗰条女已经系攞咗身份证啦。 系。 咁就嚟上水某一间药妆。 即系香港人嚟噶啦 ，OK， 得 算系啦，但系未攞啲， 即系未有永久。 你未永久啦。咁去咗某一间药妆。你知上水好多药妆噶啦。 我全俾啲男，俾啲老细沟埋嗰啲咯。 咁佢系做即系建工。一見工話大佬佢樣真係唔差㗎喎。好咁個老細真係溝埋啦。咁好簡單。咁呢個老細有冇俾個錢你包養佢呢？其實冇。 我冇。 冇。但係呢佢就好快升撚咗佢做經理。 哦。 一個月呢就俾30,000元人工俾佢。咁當然啦，嗰30,000元人工就你要做嘢啦。 嗯， 你要做嘢啦，咁做，咁你系经理级嚟噶嘛？ 嗯， 咁你咪有权有势咯。 嗯， 啊，咁但系咁但系嗰个男人又系有老婆噶嘛？ 嗯， 但系讲真，佢呢个男人去识呢个女仔，俾佢做经理之前， 嗯， 都系应该有一个沟嘅时间噶。 有噶，应该 系咯。咁呢啲咪叫小三？所以呢啲嘅小三唔需要俾好多钱嘅， 因为感情啊嘛。 因为30,000元唔系包养嘅价钱， 系人工要帮做嘢。 系人工，就当然你唔肯俾佢包，你就冇呢个30,000元嘅人工啦。你就只有可能系攞佢10,000元人工啦。 咁啱啊，牛哥，即系我又想讲 呢个就小三同二奶嘅分别啦。 小三如果听你个定义咧， 嗯。 真系所有悲剧啊！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啲咩伦常惨剧啊，拎个教刀剪咗你啊，同你同归于尽，就唔会二奶做，就系小三做。 小三做，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系， 即系男人 一个基础度， 即系呢个叫玩火。如果听你咁讲，我一嗱，开头我就唔明你嘅分别。如果我而家知道你定义咧，就系咁，你正常如果你想冇乜嘢咧， 呢个都系我嘅定义咋。 啱，我知。即系如果用翻你嘅定义咧，咁啊包。即系包括小三好危险，会有手尾灯。 喂，其实永远都系噶啦，因为你 二奶冇嘢喎， 二奶反而呢个只一个买卖嚟噶嘛。 嗱啱啊，即系 二奶都唔敢讲话冇嘢。呢个好一个长期包养。 唔系，即系如果听你咁讲咧，就最惊系二奶变小三咯。 系啦， 因为点解开头最前嗰几集就系，我就个定义未同你搞清楚啊嘛。而家听你咁讲，咁你男人就千祈唔好搞。小三啊，真系好危险啊！你搞即系点啊？你系分分会命，所有嘅伦常惨剧就系会冇命噶咯。 好 啦， 而家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嗱，如果你话你系二奶嘅，就算俾老婆知道，呢女好简单， 斩揽 唔系系啦，因为你如果你知道同佢净系 二奶啫， 二奶系啊，小三嗱，女人好得意嘅。嗱你第一，你千祈唔好俾佢知道你玩先。你真系俾佢知道去玩咧？你就打死，点样打？点样问佢？嗱，啲女人好中意挨你，你坦白啲啦，依次原谅你，假嘅，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而家我教啲老友，即系你千祈唔好认蛇咬我嗱，我嗰个老友附近啲人 friend 就话蛇咬你都唔好认啊，你就要话嗰个系冇感情，为咗钱嘅啫，即系或者你系一次嘅啫，啱啱，即系你死你都唔好同佢话有感情，咁你就可能有得掹，除非你谂同老婆离婚就冇得讲。即系明唔明我意思啊，牛哥？ 我嗱，题外话啦，我都讲下，好多网友我成日指出佢错处啦。 嗯， 我成日见到好多网友都系咁样，同我出嚟食饭，出嚟玩，带埋个太太，冇所谓噶。 嗯， 我唔会话俾你听我系贱男嚟噶嘛。 嗯， 我亦都我会包装觉得我自己几好添。 嗯， OK， 啱嘛？ 嗯， 唔通话我呢个琴日叫鸡，屌你老母，我妹啊嘛。 嗯， 但最麻烦其实就系网友嘅问题，佢就会同个太太讲， 系牛贱人嚟 嘅，呢个贱人嚟啊！佢死咗你，呢男家真叫鸡嘅。 嗯， 但我唔会嘅。喂，佢真系 佢唔会信嘅。 佢成日强调佢自己 唔，你唔好 嗱，佢系咁，我唔系。嗱，我俾个板你啊，人哋系咁啊，好多人网友都系咁样噶，其实 错晒， 其实错晒、嗯。你只要俾佢知道你有一个咁嘅朋友，你就唔使玩。 唔系，同埋我想讲一讲咧、就是，就系 唔系同咩？唔系你识唔识我？ 讲、一讲就系咧，即系你千祈即系嗱，女嗱香港人啦、啊，你咪成日话觉得无罪推定啊，冇证据就冇罪。 嗯， 在感情方面不是， 不是 所有女人都说你有罪先， 一定有罪啊！ 你一定是出去滚了，即是我另外认识一个朋友，不是都是那个朋友，他之前拍那条女，是我那个朋友好多古怪嘢，我学了很多嘢。西，那他就是认识一个女朋友以前，阿西西，他永远呢有什么衣辱呢，一定说你出去滚，一定说你衰、一定说你出去沟女、即是他怀疑了你先，就等你怕，等你去解释，你明白我意思先、即是所有不对的东西都是你错了先。 嗯， 咁佢咪點咯？即係你明唔明？咁咪咪 keep 到，咁我咪 hea 住我個 friend 咯。即係當其時我個 friend 都好冧佢噶。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但係咧，你就唔好以為咧，你坦白真係冇用，千祈唔好。 好啦、我有個嗰班嗰、個神奇旅客啦，我哋叫佢係、 3万元， 三万蚊個月 啦。做經理 個結局係點啊？ 結局聽你咁講，我應該做唔到正室嘅。 做唔到啦。 嗯。 咁你諗下啦。而家系咩啊？而家呢？ 哦， 上水藥狀， 嗯， 乜撚嘢生意？ 即系工都冇埋啊！ 即系乜撚嘢生意？ 嗯、 你唔好话佢个份工有冇啊？佢嗰条佬 都可能破产， 都仲有冇货啊？ 系 第一时间， 嗯， 就斩缆啦。因为其实 即系条佬斩缆， 斩缆啦，斩缆啦。分手个讲法非常之易事，炒鱿鱼。 OK， 解雇 又冇事， 就叫佢你都唔使翻工， 嗯，即系唔掂啦，公司唔掂啦， 公司唔掂，唔使翻工啦， 嗯， 咁可能跟住有冇再每个月俾佢咧，就唔知啦。嗱，某程度我都系斩缆嚟噶啦嘛， 斩噶啦，唔俾翻， 斩缆嚟噶，唔使佢翻工， 条友都冇钱， 系咪先？咁佢条友好熟，佢开始应该唔掂。其实有好多男人就系咁样样啦。嗱，我哋啱我哋咪讲，我哋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咪笑緊，因為四十六歲嘅朋友嘅， 係 啊，即係孟加拉， 孟加虎 攞佛仔嚇，攞佛仔嗰位嘅，咁啊，佢某程度都可能咁啊，可能以公濟私嗱，唔知係嗱，我估嘅啫， 唔係佢上司啫， 上司 佢唔係老曬，佢可能揾 我可以， 佢可能揾緊萬， 我可以，喂，唔係一樣嘢，我可能提升你，咁嗰、那個你容易升職，你揾到個賺到個賺，可能人工會加嘅話。 大家唔到幾多咁樣，即係佢唔係酒樓老細。 唔需要一定係嘅。咁、我包個小三，我唔係。 唔係，咁我想講又係佢哋嘅環境係可能即係啱啱叫做下婆遇咗資分客咯。即 係 你明唔明我意思？ 可能就因為有一個利益輸送喺度，可能就係因為佢肯提拔佢。 咁一落咁兩個都四十六歲，可能都真愛嚟嘅。牛哥，你話如果一個四十六，一個26，咁 肯提拔啦，肯提拔啦。 喂，我又想問你啊， 都係一種利益嚟噶嘛？ 嗱，我成日覺得即係一題外話啦、因為你上個禮拜做得短啊嘛。 哦 ，OK。 喂，你覺得一個男人同女人，如果年紀相差20年以上，其實有冇真愛咧、即係普遍嚟講啦，即係到100单。男人同女人相差25年，有幾多單？你覺得依100单入邊 時間咧？ 即系你觉得系时间？ 时间咧， 即系可以，即系女人又比较深远啲，会有感情。 我好简单，我一个理论嘅， 因为生25年啦。 你屌佢咯，你屌佢， 屌得佢粒， 唔系咯，屌得佢多， 就中意你噶啦。 我得噶啦，女人系我咧，好啦，奇怪嘅，好奇怪。 喂，咁陈慧琳咪中意你？ 我举个例，一个例俾你啦，好冇？ 吓， 其实网友知噶啦，网友讲过咯，我一百 N 咁多次。 可能新网友。 上三妹。 系。 上山會沉咗我噶，係沉我啊！記住，你食你 啊！ 你唔想信任啦？ 唔係，因為見到今日嘅你啊嘛。OK， 因為仲係今日嘅我嚟噶，佢沉我。點解啫？就因為 掉得多， 佢自自然然，佢又想赤頭勾佔你，好撚奇怪嘅女人嚟噶，係咁樣喎。即係男人同女人個態度唔同啊！男人掉得多就會厭，如果掉得多佢就會冧。 佢會鍾意你喎。即係男人同女人幾日反轉喎。即係譬如我嗰條女想要一樣嘢，要條仔俾啊，你唔未俾佢屌呢，佢條仔係咁俾㗎。 嗯，係啊。 但係講如果譬如嗰條仔想要一樣嘢，佢屌撚咗嗰條女。 嗰條女 又 俾佢 啦，嗰條女又俾佢啦。 哦，咁樣。 即係我以前都講過呢、這個，不過就好多年前啦，網友。 即係好多網友 未聽過啦、 啊。 我識一個唔好識啦，即係真係姑爺仔啊，唔係陶君衡啊，好係朵係叫姑爺仔啊，即係嗰啲出嚟撈嘅姑爺仔啊，佢點樣剝完條女，跟住就唉，乜嘢都冇，唉，剝完之後，唉，咁我條女就自然問佢咩事。佢话我争少少个蛋嘅， 嗯，嗰条女会出嚟帮佢做噶啦，跟住 咁嗰条女就自然会帮佢填另一个蛋， 嗯， 唉，就系、是、咁样简单。剥完之后， 咁你呢个条仔靓仔先得噶， 当然系啊，即系好老靓仔先俾你剥啦， 系啊，即系好老实。我成日同人讲话研究沟女，靓仔就唔使学沟女噶， 系懵得， 系唔系问得好紧？即系我哋有个 group 嗰度咪成日讲话沟女沟女。陈冠希心学沟女啊，梁朝伟心学沟女啊，唔捻使。 都有啲都要识讲嘅，你要冧到佢上 帮你。如果你靓仔到好似阿梁朝伟嗰种，你使捻识讲啊？ 我又唔相信啊！梁朝伟行去女人街，见条女喂搏嘢啊，跟住你帮佢装啊。 即系唔系？咁你当然有 都要有啲， 始终你有个 地方， 始终你有个处境，即系有个环境，有个环境识到个女仔，即系可能你去酒吧。我就识个，即系我真系识嗱，即系差唔多，不过讲两句， 讲两句， 我真系亲眼见到个 friend， 我系男人嗰度，我觉得佢唔系好靓 ，OK 啦，即系都算 OK 靓仔，唔好话好靓仔，但系呢个 friend 我同亲佢，即系讲紧廿，我啱啱去深圳玩嗰时，讲紧九几年，即系九，即系二千年前噶啦，九七年后到二千年前，去身边咧，啲女会自己行埋嚟，同佢倾， 都环境问题咯， 咁佢就搞掂，唔系。 環境咯， 咁我就唔可以唔承認佢靚仔，你明唔明？即係以男人個同女人嗰度係唔 咪會有啲優勝嘅，有啲優勝。 即係你明唔明？男人同女人嘅角度 好撚簡單嘅啫。啊，我真係完節目完之前我講，我有兩位靚網友，都靚仔嘅。OK， 一個孔少，一個十九八十後，你識啦，呢個你識啦。咁啊，孔少唔好講啦，吳家仔因為佢性能力特別強嘅，即係改緊佢咧，大家都預咗步嘅，無謂啦。OK。我哋而家十九八十後，十九八十後咧有一次咧就同我哋去玩，咁咧佢自己就有件女啦，咁咁當然我哋玩一齊玩噶嘛，咁咧都仲一齊刷微信啦，其實冇聽過，你未聽過嘅啫，咁到帶上房，自己帶翻自己嗰件女上房，佢搏撚完啦，唔使 你講一次， 自己帶自己嗰件女上房， 係啊啱啊， 一定係啦，跟住收到個微信。我哋另外一位網友嘅女話上嚟佢間房， 哦咁樣，哇， 啊 ，OK， 就搞到我哋另外嗰位網友 同佢翻咗面， 唔係 唔開心， 話明過夜變一叫， 咁佢另外使唔使俾錢啊？ 另外俾錢都俾錢， 即係 我哋嗰朋友一定俾錢嘅， 十九八十後都俾錢， 都俾錢， 咁你俾過夜定俾一叫錢啊？ 咁啊唔知啦 ，OK， 都肯都肯俾嘅，我哋啲。做人好有品噶嘛，明唔明白？就係咁咯，個環境咯，同埋樣係當然啦，就係靠個樣都夠。你睇下十九八十後，你睇見啦，余文樂咁嘅樣啊，大佬。 咁你都識話十九八十後啦，而家都年紀大噶啦。 年紀大啦， 而家就唔係當年係真係。 佢自己而家嘅樣都似余文樂咁嘅樣噶嘛，大佬啊。 係一型啊。 啊型咯， 真係型，真係型。 好啦，冇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網友下個禮拜聽呢、這個。神山虎廣告雜誌啦，咁亦都希望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嗰啲唔係我講嘅節目預告啦，啊咁就大家非常 happy 噶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神山虎照賣啦，打上照打上啊，其實我覺得呢排我都好撚大鑊噶啦，咁啊幫補下幫輕下，你希望你網友咁樣啊，咁啊節目時間真係夠啦，卅幾分鐘，咁啊冇拉布啲，咁啊下個禮拜。神山虎廣告雜誌再見啦，拜拜， 拜拜。